两大集团及集团背后的两大政界高官博弈的棋子，一场权力斗争大戏就此展开。敬请收听特别调查，作者毕勇，第34集。看着如此率真的女孩，林浩不觉有些吃了，他叹了口气，发现两人是如此的相似，有个犯了法的哥哥，自己却一心向往正义。不会，林浩坚定地回答道，你是你，你哥哥是你哥哥，我不会讨厌你。欧阳贝贝莞尔一笑，长舒一口气，笑着说道，啊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欧阳贝贝停了停，问道，对了，你想从什么地方查起啊？林浩宁眉想了一下，长风集团现在有在建的工程吗？ 有，在西区那边。 好，带我去工地上看看。欧阳贝贝嗯了一声，伸手指了一下前方，林浩依着他指的方向把车开了过去。越野车停在了西区建筑工地的入口处，欧阳贝贝率先下了车，站在入口处眯眼盯着这片还未竣工的工程。走吧，进去看看。林浩说完一个人走了进去。这是一个快要竣工的建设项目。根据长风集团的总体规划，西区工程是作为高档小区来建设的，所以绿化、娱乐等公共设施都比一般小区要求严格一些。但此刻，绿化实在很糟糕，几乎没有什么花草树木，只有一栋栋豆腐块模样的高楼散落在水泥地上，楼栋之间的空地堆满了钢筋、水泥之类的东西。小区中央是一块很大的水泥空地，水泥地上堆满了大堆大堆的鹅卵石。放眼朝远处望去，其他几栋独立的楼栋也几乎是这样，没有完工，却已真真实实的停工了。林浩越往工地深处走去，心中越是难过。他虽然没有经历买房者的辛酸痛苦，但他从欧阳贝贝的眼神中深切地体会到了欧阳贝贝的心痛。 林浩，我希望你赶快查清楚呀。 欧阳贝贝忽然停了下来，淡淡地说道， 再这样拖下去，集团真的没有活路了。现在公司资金吃紧，原本应该竣工的项目只有拖着，这也是我想帮你的原因。如果我哥哥真的犯了法，我想知道他是怎么走上犯罪道路的。他一个人犯罪和集团无关，和集团的员工无关，我一定要让公司继续运行下去。 林浩点点头，不知道应该怎样回答。这时，从工人搭建的临时帐篷里，走出一位40来岁的农民工，他眯着眼睛，望了两人一眼，表情立刻变得激动起来。 哎，是大小姐！ 他这一呼引来了躺在工地上晒太阳的几个农民工，那几个农民工也朝欧阳贝贝跑了过来。接着很多帐篷的门帘被拉开，那些蓬头垢面的打工者快速朝欧阳贝贝这边涌来。欧阳贝贝本能地往后退了几步，心中隐隐有些害怕。